个饭没法吃了。 关闭屏幕，放下手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在昨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请朋友们欣赏的是墨西哥影片《叶塞尼亚》的上半部分，今天请大家继续欣赏这部影片的下半部分。 就在叶塞尼亚回吉普赛人的部落不久，华莱士的军队赢得了胜利，恢复了自由的阿斯瓦尔多却没有找到他的叶塞尼亚。华莱士的胜利没有更多的触及大庄园主的利益，罗曼对他的教子阿斯瓦尔多也就不那么耿耿于怀了。而为了阿斯瓦尔多，罗曼甚至把他的孙女路易斯也给得罪了。 你可是已经有10天没来看过我了，相反的，你把他接到你家里，一天到晚的守着他。你的仆人托马斯他说就差没把饭端到他嘴边了。 你别见怪爸爸，路易莎这阵子心烦，他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要是你以为我病了，干嘛不来看看我？ 要我见见那个叫人讨厌的。 哼，你对奥斯瓦多讨厌的连我也不爱了。 你要喜欢他，我就喜欢我外公。 对，这话说得好，孩子。外公我就喜欢听你这句话。 得了，你外公啊就会在这档口找点什么便宜捞了。过来孩子，过来，别管奥斯瓦尔多，你知道我喜欢你。 那你要常常来看我，别再让我妒忌了。你呢外公，别再装出一副可怜相了。你们俩都爱我，别忘了你们就我一个孙女。好了，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不来看我。 你知道当时奥斯瓦多病很重，他差一点被枪毙。他受苦了，受了很多苦，这是真的，很多苦。 好了好了，我看亲热的差不多了，安帕罗给罗曼端杯咖啡。 咖啡好，我要路易莎去端，要不我不喝。 我当然很愿意爷爷。 你等等，我也去。 哎，老伙计，我喝咖啡喜欢加上一小杯白兰地。 是，这我知道。好，我去拿你喜欢的。 谢谢。玛丽塞拉，我一直想问你，路易莎的病医生是怎么说的？ 爸爸，我一直在担心他得了严重的心脏病。 啊，没什么，有的人有心脏病不也活了很多年了吗？ 不， 这没什么要紧。 不，爸爸，路易莎的病可不一样，他恐怕活不长了。 他外婆外公也知道了？ 不，这个他们不大清楚，不能让路易莎知道他的病有这么严重。请原谅我把这些都告诉了你，因为我需要个人分担我的痛苦。 做得对，孩子，做得对。医生有什么建议？ 要我们爱护他，要使他觉着快活。 会的，玛丽塞拉，我发誓路易斯会快活的，只要天主把他留给我们。 对自己的病情既然还一无所知的路易斯，就更没有什么可值得发愁的事了。今天他忽然想起要爷爷陪着他去见一见那个叫人讨厌的阿斯瓦尔多，这个还没见过面就让人那么讨厌的人。 你先等会儿，我看他在不在。 告诉他我们是偶然经过这儿，别让他以为我们是特意来看他的。 啊，哈哈哈 呀呀呀，罗宝贝儿，哦哦，鱼呀鱼，哦 稳住，宝贝儿，稳住，稳住，稳住，稳住。咦，哟，对了，稳住，给我稳住，稳住，稳住。你好，教父， 你这是？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需要恢复恢复我的骑马技术。这是谁？ 路易斯，我孙女，你瞧多漂亮。 路易斯， 哎， 我还当她是个小姑娘呢。 哎，那是老早了，孩子，你就会见到她。不过你得小心点，她对你可没什么好感呢。 为什么？ 为什么？她妒忌你。她是个可怜的姑娘。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我让你们见见面。 嗯。 阿斯瓦尔多更换了衣服，就来会见这位对他没有什么好感的小姐。路易斯是对寻马感兴趣吗？可他却又是以不屑一顾的神色眺望着寻马场上的哈阔瓦。 是个好骑手，是不是？ 嗯，不行，太不行了。他是你朋友？ 对。 哼，那我也不夸他。 你说什么？ 假如你有奥斯瓦尔多上尉这么个朋友，那我看你眼力太差了，居然选择了这么个朋友。 请问你是指奥斯瓦尔多上尉？ 是的，就这蠢货。 啊，看起来你很讨厌这位奥斯瓦尔多上尉。鲁伊达小姐， 您怎么知道我名字？ 哦，我曾经看到过你的一张肖像。在我朋友的教父家里 啊， 像你这样的容貌是很难使人忘记的。 是因为丑还是美呀？ 是因为漂亮。 谢谢你，真和蔼可亲。 嗯， 你瞧， 嗯， 他骑在马上的这副样子，就知道他有多傲慢了。他脸上的那个神气，简直就像一只大灰狼。你笑什么？ 没什么，你这样形容奥斯瓦尔多真是我感到荣幸。像他这样傲慢的人跟女人肯定是无缘了。 是吗？ 嗯， 这么说我说对了，是个傲慢的人。 不是个蠢货。 是的。 嗯， 看来你也不想对这个家伙再欣赏下去了。 坦率地说，不想。 我告辞了。 哎，小姐，我可以陪你去吗？ 谢谢。你给我一个印象，好像你失恋了，很痛苦，没说错吧？啊，爷爷，我给你介绍。 啊，奥斯瓦尔多， 你好，教父， 你好。 你就是奥斯瓦尔多上尉？ 我就是。 哇，刚才他欺骗了我。 不，请原谅，不过这误会是由你引起。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清楚呢？ 其实听听人家说自己的坏话，倒也挺有意思。 爷爷。 嗯。 你叫这位先生走开。 怎么，我还以为你们谈得来。 是这样，教父，是他自己误会了。尽管这样，我还是愿意向他表示歉意。我请求你原谅我吧。 我原谅你，可你得答应一件事。 你说吧。 你能不能教给我骑马？ 啊，什么骑马？ 对。 你疯了，路易莎。 可是爷爷，骑马的女人可多呢。 你想学我教你？ 这无论如何不行，这完全是胡闹。 可是爷爷。 对不起，孩子，我是怕你会出什么事，我求你别这么做啊。 那好吧，为了让我爷爷称心，我也只好这样了。 谢谢孩子，谢谢。再见，奥斯瓦托。 再见，教父。 明天再见。 第二天却不是个愉快的日子。偷着来跟奥斯瓦尔多学骑马的路易斯从马上昏倒摔了下来，幸好没有发生更严重的意外。哎，对小姐们的任性可不能一味将就啊。 不，我的小姐，不行不行，我看学骑马的事儿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我不能无缘无故的让你这漂亮的脸蛋儿破了相，仅仅是为了胡闹，不，不行。 你真的觉得我很漂亮？ 漂亮的路易斯，你确实长得非常漂亮。你说，你要是不这样的话，我怎么会经常和你在一起呢？我不爱跟长得丑的女人来往。嗯。 你说的是真心话，还是想讨好我的爷爷？ 你真是个傻姑娘，你没在镜子里见过自己的脸吗？ 奥斯瓦尔多， 我请原谅。 不，应该是你原谅我，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你很讨厌，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我爱你，奥斯瓦尔多。 路易莎，请你 瞧瞧，弄到这个地步可怎么收拾啊。路易莎一回家就当众宣布她有未婚夫了，这位未婚夫可就做难了。 我向你保证，教父，我没有这种意图。我们相处得不错，但是路易莎把我对她的照顾错当做了爱情。 这么说你不爱她？ 是的，教父，我不能瞒着你，我还是真心实意的爱着伊塞尼亚。 她抛弃你也不在乎？ 我都不在乎。 既然这样，孩子，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要和路易莎慢慢的疏远，别让她感到痛苦和失望。她的心脏病很严重，她可能活不长。 我一定照办。 阿斯瓦尔多，他能怎么办？他拒绝不了娇惯的路易莎的约会，他还得陪着哄着这位小姐去玩打靶的游戏。 不，我怎么打不响？ 拿来，我给你看。哎， 好的好的，谢谢。我打那鸭子。 嗯。 不，这枪不好。 很好嘛。 哦，打不准。 打不准。 啊。 我来看看这枪到底能不能打准。 我说你打呀。 哎，给什么奖品呢？ 给个娃娃。 嗯，路易莎，你挑一个。 黄头发，黄头发。 对，要黄头发。 就这个。 就这个。 多漂亮啊！哦，嗯。 等等，路易莎，来坐下。嗯，我想跟你谈谈，谈谈我们俩的事儿，不能老这样下去。 哦，我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可是奥斯瓦尔多上尉要向一个女人开诚布公地说迫切希望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总不能像现在这样无精打采的，应该邀请她跳舞，再向她说一些甜蜜的话。先生，你心爱的人一定会答应的。你说，奥斯瓦尔多，我怎么赢得你的心的？是我这娃娃脸呢，还是因为在遥远的过去我常常要莫名其妙的昏迷呢？ 哦，不不，你赢得我的心是你的美貌，你的欢乐，你的宽容，你的微笑，你的善良。 我爱你，奥斯瓦尔多。 路易莎，你愿意和我结婚吗？教父，我想和路易莎结婚。 我说，孩子，你说的是真话？ 是，教父。 你已经把伊塞尼亚忘了？ 没有，绝不会。可是路易莎以她的柔顺赢得了我的心，我知道今后我应该怎么样去爱她。我想得到你的同意。 我不但同意，而且为你祝福，奥斯瓦多。 阿斯瓦尔多，阿斯瓦尔多，回到吉普赛部落的伊塞尼亚还在暗自不住地呼唤着这个名字。头人规定的期限快到了，要是还打听不着阿斯瓦尔多的消息，他就要跟巴尔多结婚了。巴尔多急切地盼望着婚期的到来，伊塞尼亚却在默默地忍受着思念的痛。 是已经平静的水面又掀起了波澜。在墨西哥城的教堂里，叶塞尼亚又和阿斯瓦尔多意外地相遇了。 先别走啊，叶塞尼亚。 阿斯瓦尔多紧跟着撵出了教堂。 看我的手，你可以看到我一片真心的爱过她，可那个女人背叛了我，抛弃了我。 我只看到是你虚伪抛弃了别人，你抛弃了一个把全部生命都给了你的女人。 撒谎！那女人跟别人走了。 她曾经爱过你，后来实在等不下去了，她就带着自己的东西回家去了。 她给你写过信，还烧过钱。 要是说撒谎的话，那就是你。你一走就毫无音信，我饿着肚子在等你。 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你听我说，伊塞尼亚，上校交给我一个机密任务，可我被捕了，关了好几个月。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 奥斯瓦尔德。 伊塞尼亚， 听着，白人，如果你要从我生活里夺走他，除非你现在就把我杀死，伊塞尼亚是我的，听见吗？我的。 巴尔多，你发过誓，你发过誓。 伊塞尼亚拦住了赶来的巴尔多，不等他拔出刀，就拉着他走了。就在这时候，路易斯刚好从教堂出来，他只远远地看见似乎发生了什么纠葛。 那个吉普赛人是谁？想干什么？ 哦，是他要给我看手相，路易斯。 太有意思了，我也想让他看个手相。 不不，没意思，还是走吧。 天哪，孩子，这些都是迷信。 就算迷信，外婆，陪我去奥斯瓦尔多。 不，路易斯，我不想去。 好吧，那你等着，我就来。 谢谢你，姑娘， 我想让你给我算个命。 可以呀。挣到金币可是少有的事。 你看到什么？ 没什么，小姐，看来你有病，这对你爱情不利。你在谈恋爱，没说错吧？ 没有，岂止恋爱，都快结婚了。 你未婚夫是个高高个儿，黑头发。 听见了，外婆，他在形容奥斯瓦尔多。 你的未婚夫是个军人， 可太对了，他是上尉。还有什么？ 就这些。 你看，外婆，他也有个跟我一样的金像。 这是我的护身符， 我这儿也有一个，你看。 这是谁给你的，姑娘？ 一生下来就有了。 谢谢你，吉普赛人，我再给你点钱。 谢谢你，你给的够多了。 那好，走吧，外婆，奥斯瓦尔多一定等急了。 你也想让我孙女看看手相？ 不是的，是这个金像吸引了我。 我孙女的，一生下来就戴上了。这个金像你见过？ 拿着，照这个地址来找我，不会叫你白跑的。 路易斯的外婆留下一张卡片，却还不住地回头打量着叶塞尼亚，领着她的外孙女走了。 这个老婆子疯了，干嘛这么看我？ 我知道， 你会算命猜猜看。我现在不能说，这是神灵的旨意。 他怎么把他的地址给了你，还叫我们去？ 那就去吧。既然是财主让我们去，那就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可是我不去。 你怎么了？心烦意乱的。 我不去那姑娘家，她要跟奥斯瓦尔多结婚了。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我得再喝上一口。 我们走吧，我们当然要去。把你所有的权利收回来，走吧孩子，把好衣服穿起来，让那些财主看看你也有漂亮衣服。 你在说什么？外婆， 你得打扮打扮，这是到财主的家里去。 跟你说我不去。 什么？你不是说那家的姑娘快嫁给你那个白人了？ 是的，现在我什么也不想知道。 啊，得去耶塞尼亚。嗯，因为神灵告诉你，在那个家里面有你很多的权利，我们得去把它收回来。 你是喝醉了，外婆？ 没有，没有醉。我早该去看看你妹妹，你妈妈，这样我就可以壮起胆子把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嘘跟你说说。 哦，你简直是在胡扯。我说过早晚有一天你要喝糊涂的。 嗯，你的事儿我不糊涂，我是喝多了，不过还挺清醒。你妈妈临死的时候嘱咐我，要我到了时候把这告诉你。是时候了， 说出来说呀。外婆， 你呀不是吉普赛人，你塞尼亚。 你胡说，你在说梦话。我是吉普赛人。 不，你不是。不过别激动，别激动，你听着，这个事儿说来话长。 听说了自己原来生在一个有钱人家却又被扔出去的故事，叶塞尼亚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到那个家去看看。他是想来看看他出世的地方有多么豪华吗？ 你就生在这个家里，叶塞尼亚。 这个该死的家，这家的人都该死。 不，可不能咒骂自己的妈妈。 我妈妈不住这儿，我妈妈是特里芬尼亚。走吧，巴尔多。 不了，叶塞尼亚，祝你一切顺利。你记住，哪怕用我的生命来换取你的幸福，我也心甘情愿。 你放心，巴尔多，我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叶塞尼亚当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当年把他送走的他的亲外公。可是当年把孩子送出去和抱走的这两个人彼此却还都认得。 对，就是他。 嗯，我们都没变，尽管都老了。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把刚生下的叶塞尼亚抱给我。 胡里奥，我们去叫玛丽塞拉，是你遗弃了她的女儿，应该由你还给她。 你们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俩。你们忘记了我们吉普赛人有偷东西的坏名声。 看这意思，你到这儿来就是要大闹一场。 你猜着了，外婆，这个家里的人就会知道我的厉害。 你被抱走了这么多年又回来了，这个家里的人会很高兴。 你想一想，他们的钱很多。 钱很多，罪孽也多。我从来不惹事，外婆，可是今天， 女儿， 请别过来，太太，我不是到你们这儿来找你这种母爱的，就是你把我从这家里扔出去。 不，这不是我，为了不让他们把你抱走，我差点送了命。 你用不着多做解释，这些话我不要听。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恨透了你们这些人。 你应该把真情原原本本的说出来，叶仙娘今天这么恨我们，这都是你造成的。这么多年以来，我就盼着这一天了。现在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沉默只会让你诅咒我一辈子。我求求你说呀，难道你没有听见？ 如果你心里有恨，那么现在你应该恨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当初为了掩盖我女儿的耻辱，我把你送给了这个女人。 干得好啊，先生。 不，别这么说。从你抱走以后，我整整流了20年的眼泪。如果说你找到一个善良的母亲，也许是由于我的祈祷， 也许是，我是找到了，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母亲。她把她的心，把她全部的爱都给了我， 我也会这样待你的。要是他们不把你从我怀里抱走， 你说了一个多么悲惨的故事，太太。可是他打动不了我的心。也许你是我的母亲，可我的心给另一个女人了。 啊，吉普赛人，你来干什么？你是给我们全家算命来的？ 是的，姑娘，不过看来他们都不大高兴。 怎么了，妈妈？你怎么哭了？ 她是你女儿？ 是。 怎么了，妈妈？你这么善良，还能有什么不吉利的事？ 路易斯，该让你知道了。 太太，我给你算命说的话都是胡诌的，用不着跟他说。只要我一走出这个家，什么都跟过去一样了。 有什么不吉利的？ 我没说到将来，只说了过去的事。 啊，那就好了。我原以为说到我和奥斯瓦尔多的婚事呢。 你们快要结婚了， 一点不错，就在下个月。 好吧，各位，打扰你们半天了，可够辛苦的了。走吧，叶塞尼亚。 叶塞尼亚，多好听的名字。 叶塞尼亚，还来吗？ 是的，太太，会来。 是为了对这个家庭吐不尽的恨而再来吗？叶塞尼亚，还有他那割舍不断的爱情。 哦，我该怎么办，外婆？ 这很简单，要是你爱的男人瞧不起吉普赛人，那你就告诉他，你不是的。 不，外婆，奥斯瓦尔多没瞧不起我。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过错。 这么说，他还爱你？ 就像我爱他。我看得出来。 那还等什么？快去跟他说去。难道就让那个什么都有的阔小姐把那白人也夺走？ 你说的有理，外婆。哪家姑娘是不是我妹妹，我才不管呢。 嗯，这就对了。你不是吉普赛，你的心倒很像。吉普赛人是不饶人的。报仇去，也塞尼亚，去把那个应该属于你的情人要回来。 是啊，我又来了，我想看看你们是不是值得我恨，我可怜，我鄙视。 为什么不说值不值得？你爱呢？ 这20年的分离造成很大的隔阂，你和我都很难把它消除。 我相信是能弥补的，尽管你不在我的身边，可我心里总是惦念你，想着你。 可我不，太太，你们在我的生活里是陌生人，我要在这儿住一些时候。如果这样没什么益处，那我就还是回去。 好吧，你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我全能接受。我相信母亲的爱会渗透你的心。 那好吧，我就在这儿，你们欢迎我吧。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那我父亲是谁？ 一个好人，可是很穷，这样的人这个家是不接纳的。在你出生前3个月他就死了。 这多悲惨啊，太太。现在我才明白了我的命运为什么这么悲惨。 你一定吃了不少苦，过着流浪的生活。 你说错了，我很幸福。我现在倒感到痛苦了。 叶塞尼亚，我刚知道你是我姐姐，来拥抱我吧。妈妈，外公全都对我说了，这些年来你真不容易啊。 我怕你知道以后以为我不像你想的那么贞洁而错怪我。 我只要知道我的生命是你给的就够了。我们全家都向你道歉了，现在你能不能原谅我？ 原谅你？为什么？ 因为我夺走了应该属于你的东西，可这是无意的。知道吗？我老是梦见我有一个姐姐。 你最好不要幻想的太多。 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我们的血统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心却是互不相通的。 我的爱会使你们亲近的，因为你们都是好孩子。 你先别这么估计我，太太，因为你不了解我。 太太，为什么你不叫妈妈？ 我还没这么想过。 这可不是路易在梦中的姐姐。善良的路易斯让姐姐跟她住在一起，姐妹俩能说到一块儿吗？ 我感到难过的是，我有着这么多美好的东西，而你什么也没有。 我过得也很幸福。 你曾经恋爱过吗？ 是的，我爱过，真心实意的爱过， 就像我爱奥斯瓦尔多一样。 他呢，也这么爱你？ 是的，叶塞尼亚，他也很爱我。你简直想象不出他这个人有多么好。 你曾经跟我说起他失恋过，这使他很痛苦。你知道他爱过谁？ 不，他没有说过，我也不想去打听。过去的事我不管，可现在奥斯瓦尔多是我的。 叶塞尼亚当然不会为此向他妹妹祝贺，路易斯却又在想着该如何把找到姐姐的喜讯告诉明天要到这儿来的奥斯瓦尔多和爷爷。 好吧好吧，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懂得拿酒来招待我们了？ 你们别问，先喝。我要把一件事告诉了你们，你们还会多喝几杯。 一件事？ 嗯哼，喝吧。 干杯。 干杯教父。 现在我要你们见见我的姐姐。 你姐姐？ 嗯哼。 路易莎，你也喝酒了吧？ 哦，不爷爷，我一点都没喝。我是有个姐姐，虽然她不跟我同姓，可她也是我母亲生的。她已经回来了，她应该算我们家里人了。你说呢爷爷？ 这我得再喝一杯为了。 你呢奥斯瓦尔多？ 没说的路易斯，只要是你高兴的事我都会非常乐意的接受。 谢谢。啊，你们看她来了，这是我姐姐，她叫叶塞尼亚。 我的天哪爷爷，叶塞尼亚是很漂亮，可你也别这副神气啊，要不我会妒忌的。 来叶塞尼亚，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爷爷罗曼，我的未婚夫奥斯瓦尔多，没有比他再美的了。 你用不着给我介绍，这两位我都认识。 都认识？在哪儿？ 别忘了我是吉普赛人，我常给人看手相。 你也给我爷爷看过，看出些什么？ 还不如说是他预料到我的不幸。 我还不知道爷爷有算命的本事呢。你哪认识奥斯瓦尔多的？ 我在内地见过他，他当时很幸福，我给他看手相的时候就看出他的幸福维持不久。 奥斯瓦尔多，你也记得吗？ 记得，路易斯，记得清清楚楚。 一对失散的夫妻，一双未婚的情人，都聚在一起了。三个人里却只有路易斯沉浸在他的幸福中。 多美的一个下午。 是的，但黄昏却使我感到忧伤。这种时刻往往有些东西在死亡。 你说的真好叶塞尼亚，我从你的话里听出你的确恋爱过。 是的路易斯，我曾经狂热地爱过。 他呢也爱你？ 也许啊。 那我能不能帮你恢复你的爱情？ 你做不到。 你现在还爱他？ 真心真意的爱。 他呢？ 谁知道，一个人的心思别人怎么知道呢？ 这是什么伤痕？ 吉普赛的誓约，你要能看到我内心深处，会看见我心灵上也有这么个誓约。 真奇怪， 好像谁也有这么一个伤痕。谁呢？ 路易斯，来换换衣服。你忘了我们还要到王宫去。 啊，对，我来了，外婆。不，你在这儿吧。 阿斯瓦尔多留下了，明明是夫妻，为什么却像是在这里偷情？ 啊，别这样，奥斯瓦尔德，别这样。 我们为什么又相遇在一起，雷塞尼亚？为什么？我想来想去，觉得我们还是不见面为好。 你要真爱我，那就把我带走，现在就走。 叶塞尼亚， 你不觉得你太爱这个天真的姑娘？ 不，不是这个意思，请你理解。 奥斯瓦尔多，你是不是陪我们一块儿去？ 我这就来，太太。 路易斯从王宫回来，听说妈妈和姐姐都在她的房间里，可是听到里面的谈话，却使路易斯不得不在门外站住了。 好吧，你一定要我说，我就全说了吧。我到这儿来，并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寻求什么家庭温暖，而是为了把早就应该属于我的再要回来。可路易莎却要把这个夺走。但是不论路易莎还是我，都在尽最大的努力，想尽一切办法使你得到幸福。孩子，你撒谎，你们谁也不能把我要的还给我。奥斯瓦尔多，路易莎的未婚夫，他是我丈夫。 你丈夫？ 是的。你告诉我，如果你能把我和鲁伊萨一样看待，你能不能把鲁伊萨的未婚夫还我，还给我？鲁伊萨什么都有了，太太，金钱、家庭、幸福，可我什么也没有，除了奥斯瓦尔多的爱情。 叶塞尼亚，叶塞尼亚，我的女儿， 你真把我当作你的女儿，那就帮助我吧。如果能这样，我一定叫你妈妈。 孩子，别这样。 我之所以和你亲近，是因为我知道你会帮助我。求求你，妈妈，帮帮我吧，帮帮我。 叶塞尼亚，如果路易莎她不是有严重的心脏病，那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你撒谎，你撒谎，路易莎根本没 发誓。路易莎活不了多久了。 听到这儿，路易斯转身冲下楼，直朝大门外跑去了。 怎么，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我全知道了，爷爷全知道了。别告诉奥斯瓦尔多，谁也别告诉。我不想活了。 安静，安静点，孩子。 我不想活了。 安静。 路易斯的病 由于医生的及时抢救，一夜过后就恢复正常了。路易斯自然是和爷爷商量好才回家来的。 哦，孩子，你们干嘛这么紧张？我不过是在我爷爷家里住了一个晚上。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我不过是突然想起来的，我还特为叫爷爷到这儿来跟你们说一声呢。 啊，没来过吗？这老头又糊涂了是不是？ 对，是老了，照说应该来说一声。 我昨天整整为你担了一夜的心，以为你出什么事了，要不就是发病了。 妈妈，我不是好好的，你女儿在这儿呢，不是活蹦乱跳的吗？爷爷，我有句话跟你说，你让奥斯瓦尔多这两天不要到我们家里来，你就直接把他带到教堂去。 这为什么？ 啊，我的好外婆，因为这几天我想要安静一点，准备准备我的结婚礼服。 你的结婚礼服已经送来了，在你房间里。 叶塞尼亚对她的这个妹妹也百依百顺了，她甚至都同意为路易斯试穿新拿回来的结婚礼服。 这礼服真好看，穿在你身上真漂亮。 你别折磨叶塞尼亚了，别老叫她试来试去了。 啊，妈妈，自己穿上照镜子，看起来总不一样。这会儿你们能不能出去一下？我和叶塞尼亚有好多知心话要说呢。 你放心吧，妈妈，我会处处为她着想的。 喜欢这礼服吗？ 漂亮极了。 啊，结婚那天你也会打扮得很漂亮。 对不起，路易斯，我不打算去了。 你说什么？啊，你答应过做我的冰箱，你忘了？ 没忘。可是我还是应该回去。 难道说这儿你不满意吗？ 不，路易斯，我过去流浪惯了，在这儿我总觉得自己好像关在笼子里一样。我留恋吉普赛生活，我还愿意那样。 是不是我亏待了你，你到现在还恨我？ 我向你保证不是。 你说叶塞尼亚，你爱我吗？ 是的，我越来越爱你了，我发誓。你怎么哭了，路易斯？ 是，可这是高兴的眼泪，因为现在我才体会到什么是一个姐姐的真正的爱。由于这种爱，我想求你件事，在参加我婚礼之前，你不要离开这儿。 路易斯，不过 你不这样，我会觉得你的爱不像我的那么真挚。求求你，叶塞尼亚，我只求你在这个家里能够再多住一天。 好吧，路易斯，我留下。结婚那天我跟你在一起。 在这个家里还有一个既躲着叶塞尼亚却又在寻求着机会见到叶塞尼亚的人，他就是叶塞尼亚至今仍然不愿搭理的外公。 叶塞尼亚，你等等。 什么事？ 我有话跟你说。 可我不，让我清静会儿。 安帕若告诉我，等路易莎婚礼一结束，你就要走了。 你这个人可真是太好了，你是来求我不要走是不是？忘了当初是你把我送给一个陌生人，也不管以后是死还是活。 我知道让我来劝你留下是最不合适的，可我想 有话直说吧。 我平生最大的过错 就是对不起你。希望在你走以前，我能够亲口听你说，你宽恕了我。 这个你尽管放心，先生。吉普赛人没有教过我去恨，我不喜欢他，我也不会去厌恶。 这么说，你宽恕我了？ 是的，先生，我宽恕你。 但愿我的这种悔恨和这些痛苦，能使天主赐福，实现你最大的愿望。 我最大的愿望已经永远消失了。 是不是我能帮助你？ 你什么也做不了，除非是你要看着路易萨遭到不幸。 你说什么？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的外孙女，她活不了多久了。 路易斯在结婚前悄然出走了，一切他都在留下的一封信里做了说明。 姐姐叶塞尼亚，天主绝不会忘记你所受的苦，会补偿你的。我知道伟大的爱情把你和奥斯瓦尔多连在一起，跟他结婚吧。 你不要为我难过，我要知道你们能永远结合在一起，那是我最大的幸福。如果我曾无意识地剥夺了你所有的权利，现在全还给你，包括你最爱的那个人。 我想告诉大家，我是高高兴兴走的。至于你外公，如果你过去给叶塞尼亚带来了不幸，那么今天你应该带给他幸福。人们在婚礼上是不能够流眼泪的。再说，我不久就会回来的。我现在和爷爷一起到欧洲去了，那里会有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疗。 在叶塞尼亚跟奥斯瓦尔多再一次的婚礼上，我们见到了一位面熟的贵妇人。哦，想起来了，她就是在旅馆的餐厅里因为瞧不上吉普赛人而被叶塞尼亚教训过的那位夫人。怎么，她也来祝贺今天的婚礼？ 奇怪，她教父没来。啊，奥斯瓦尔多终于有面子了，总算是结婚了。现在我丝毫也不会怀疑奥斯瓦尔多上位，他娶的是一个好姑娘。 镇静，镇静，别这样，别这样。 贵夫人认出新娘还是那个吉普赛人，她惊吓得呆住了。这些人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墨西哥影片《叶塞尼亚》的录音剪辑。 昆明湖好美啊！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 啊，那昆明湖会消失吗？ 规划半个世纪，施工10多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千里汉水终点就在颐和园。 昆明湖的美丽来之不易，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我喜欢旅游，